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啊！ 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松快活人， 好快嚟到呢个星期嘅早上，好开心，因为就嚟周末啦。我系小张张 ，Happy Friday， 我系小日日。 极短篇人生智慧片语，人要好似一对筷子，拎得起，放得低，识夹熟，识揾食，唔好飞涨过河。得闲请人食餐饭，都系摆多对筷子啫。我系一马当先人。 食食餐冇送饭，系咪成日都系咁讲嘅？你同我讲， 好话嚟 咩意思啊？ 好，三小时风骚爆人，摆得对筷子，摆得个收音机，一齐听呢个节目。Thank God it's。Thank God it's。 It's Friday， 开始我哋今日星期嘅节目，十点十六分听嘅风骚爆人。 你好啦、啊，即刻有人有探子回报啦、 啊， 就话咧有人去食嘢话咩啊，冇送饭啊，诶、哎，等我读翻出嚟先。 菜单如下： 人哋嗰餐冇送饭，系粥水锅加新鲜脆肉鲩鱼、啊。你又好啦， 系啊，哇，真系啊。 随时安排， 港台大喇叭浪得去， 边个改噶呢个名 字？系咯，唔知边个咧？ 奖佢嘴啦， 奖佢嘴啦， 咪系咯，离晒谱啊！ 讲出嚟打啊！我 好犀利，好犀利啊！ 好啦，喂，嗱先，咁啊，今日一样咧，有我哋一阵间校长嚟同我哋一齐玩游戏嘅， 冇错， 好嘅， 咁啊好啦， 跟住有位直校长啊， 系啊，植树个植， 植树个植，植校长，咁同埋今日都有车路的士，今日犀利，讲下啲刺激眼球嘅活动，其实呢种活动咧，你中唔中意睇噶？嗰啲 唔中意， 我唔中意， 你唔中意睇噶？ 唔中意， 哦 ，OK， 轰一声过咗啦， 咁咪就系咁样咯，喺现场度睇啊，仲惨啊！因为佢真系嘅就个红一声过过咗，你个望一望又要等 嚟啦嚟啦，又嚟唔切， 跟住谂咪就话呢个俾我，佢又过咗啦。 呢个系 喺个样睇唔到系边个啊？ 有冇有冇得 pose？ 前后好好玩嘅，前后好好玩嘅。 好咁啊，今日车路的士啦，前书讲呢个赛车嘅， 好正 啊， 好啦，赛车手嚟噶， 冇错， 真系啊， 系啊， 哦。 多啲了解一下啲朋友。 马小强都系赛车手嚟噶， 又想点啊？ 斗慢咁解啫， 斗慢， 斗慢都得噶。比赛都系斗快，亦都要斗慢噶嘛。 斗慢冇意思、啊， 讲下啫。喂，好啦， 我冇办法理解，所以我答唔到嘴，对唔住。 咁算咯，我觉得第一样嘢咯， 帮你 好 请 讲。 嗱，有一样嘢叫眼不见为干净啦，咁样。其实有阵时咧，有啲从业员咧，佢未必想你睇到嘅，但系我会睇到或者啲客睇到咯。网上咧有个人影咗一个伙计啦，吓，企喺一个比较入嘅位置，其实佢都企入咗少少，但系你知道，其实而家个个都有个手机啊，咁啊影咗佢一啲嘅动作，咁就哇乜咁嘅咁样。啊，其实咧，我睇翻呢个动作，我又咁啊。其实呢个动作有啲人都可以都会做㗎喎。 俾我估下先。佢喺边度啊， 有时女仔。 我即係佢喺边个位啊， 边个位唔重要。 佢 做 个餐厅度。佢企 入 咗 少 少。佢企入咗少少。 或者如果佢系茶水嘅、 啊。我 唔知佢系咪譬如话整咗啲茶杯啊。 唔 重要，即系其实佢就仲企咗喺后面。 俾个 tips 佢揸住一样嘢。 照镜。 唔系照镜有咩影响你 彩框。 唔系佢揸住一样嘢嘅。嗱呢一样嘢呢我身边。 化妆。 佢唔係化妆， 男士啊女士 嚟，男仔嚟嘅，男人嚟嘅， 睇数， 佢就揸咗个匙羹，你估揸住匙羹做咩咧？ 刮面， 唔系 刮面，冇错啦，系咪你都做过呢一样嘢？唔系， 冇， 并无贬义，因为咧， 我知道夹刮翻啲酒米出嚟，佢嚟煲粥俾你食， 醉肉丸， 跟住六醉， 你唔准。醉我煲，醉我 我冇得罪，我唔抵得你啫。 咁咧，啲人就话：，哇，系咁肉酸嘅，攞嚟刮面嘅。但我想问咧，其实咧，女仔系咪喺美容方面咧，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噶？ 冇人 做呢样嘢啦。 我从来冇听过， 有啊， 冇听过刮面。 嗱，佢因为佢形容为刮面啫。 我明白你嘅意思，你嘅意思系话呢一排其实好兴嘅，讲紧嘅就系话用你嘅用一啲刮痧板。是用个美一个叫做是美容的一个程序来的。瘦面啦，同埋嘅就係會令到你嗰啲血氣可以得到嘅就係，其實中醫阿徐 Sir 有講過嘅，佢、 啊、 就係話其實你咁樣嘅話咧，通即不通啊嘛。咁、如果你係通嘅話咧，你就唔痛啊嘛。咁其實你好多時候嘅話，你就係個面咧，你都可以咁樣去作為一個少少嘅，令到佢嘅血氣會比較暢通一啲。咁、你可能嘅就會有一個嘅effect 嘅就係你會面會紅咯，會光澤同埋紅潤咯。呢排係好興嘅，你係咪講緊呢一？ 佢點樣做啊？即係頭先你講呢個 攞緊嘅就係唔係普通嘅一啲匙羹啊？唔係嘅，佢係有一個叫做刮痧板，係大約咁大嚿嘅啫。佢係有啲窿窿嗰啲位置，係啱啱好可以俾你咧，就係咁樣好似一個咁樣嘅，好似個 V 型嘅咁樣嘅一個製造咧，一個咁樣嘅嘢啦。安排咗你呢個可以刮，啱啱好嘅可以刮到你呢啲咁樣嘅jawline， 啲叫做咩啊？即係喺個下顎嘅呢啲位置嗰度咧，可以幫你咧就係刮完之後咧，佢會收翻細嘅。當然啦，咁一陣間你唔刮嘅，佢又會肥翻嘅。 一鐘走就到啦， 又唔止嘅。咁我諗兩個鐘頭到啦。 咁少？ 咁有時 我攞兩個手指撐住佢得。 你兩個鐘頭夠嘅咯，有好多其實係呢啲咁樣嘅所謂療程啦，就做完之後佢就俾你做 show 啦，行個紅地氈啦。你翻到去嘅話咧，佢就變咗另外一個人㗎啦。 一半 都係都係，即係你可能出席一個重要場合，咁就靚幾個鐘頭啦。 咁佢就聲稱係用你嘅面上面嘅。 嘅阅读，去令到你可以达至一个咁样嘅就系、是、个保健以及嗰只美容嘅一个状态咁 样咯。其实我屋企啲人咁用嘅，但就唔系匙羹，真系咧买一啲专爱嚟做按摩嘅，好似 佢有啲系个碌碌嚟嘅，有个叉咁样嘅，咁样嘅一块咁样嘅一块， 类似嗰啲 咁样嘅嘢嚟嘅，系我都有用， 刮下刮 下， 其实真系有冇用我真系唔知道，但系感觉良好咁啦。不过咧，我就谂下啊，其实。我 你唔知咁，你老婆个样有冇好啲嘅？你咪知佢靓唔靓 你根本唔望佢啊， 定系佢唔俾佢望？ 差个样，觉得刮完刮完会突然间靓咗一百倍， 梗系 会 啦。你会光泽噶嘛？个、okay, 面有、 有嘅，有靓到嘅。 你多啲留意。 话你依家补飞冇用嘅， 靓咗好多。靓咗好多， 我哋唔好炸低啦。 好，喂，讲翻一样嘢先，因为咧，我头先咧就我睇揾匙羹刮面，咁我就上网查有冇人，因为即系咁做为咗美容咧，我隐约记得系有嘅。嗱，其实日本咧有啲女仔系咁样，但系佢就唔系。用普通汤羹，佢用嗰啲铁匙羹，即系嗰啲铁嗰啲有病嗰啲， 系搵嚟消肿。 冇错啦，就系我哋咧， 雪柜度，跟住攞咗就就摆落去个眼嗰度。哇！有好多 artist 系会咁做嘅。 系啦，即系大约一分钟。 其实有时你未必需要用一个牙，用一个匙羹嘅。你屋企系有嗰啲罐装嘅饮品都可以。 罐装饮品。 罐装饮品，罐装饮品，你就攞出嚟嘅话，你咪两个咁样压落去咯。 系、 有几难咯，其实唔使专登用个雪柜。 试过未啊？ 我係經常咁做嘅，因為其實你好多時候你要做嘢，你要佢快速消腫咧，呢一個係化妝師必備嘅嘢嚟嘅，係、啦，必備嘅。同埋有時可能係一支嗰啲叫做噴上面嗰啲 mineral water， 佢、都會雪一支嘅。咁跟住有時你就會覺得嘅就係你即刻噴一噴佢話，你個感覺上你會覺得啲 好似 uplifting 咁樣咯。但係當然時間唔耐啦，你個感覺好啲嘅啫，即係你覺得就突然間 咁係，即係信心滿滿， 冇錯。你哋女仔嗰啲噴面嗰啲水咧係幾好嘅，有時咧即係個人好熱啊，或者係精神啲 嘅 嗬。雖然我就冇擺一支咁嘢喺身，你有冇㗎？其實係咪都係有用？ 有咁講嘅，即係如果你真係噴得太多嗰時候就係唔好嘅，因為其實係會反翻嗰啲水咧，你會抽翻出嚟嘅。咁、所以就係、是、係、你係即等于你嗰啲咩敷嗰啲面膜啫嘛，叫你廿分钟就廿分钟啊嘛，唔好敷咁耐啊嘛， 瞓着 咗佢就会抽翻啲水出嚟嘛， 瞓到天光抽干晒， 到最后尾嘅就反而嘅就系唔做好过做噶， 衰过之前 有好多呢啲嘢噶， 我都试过瞓着咗唔记得咗边， 我都试过啦，成块面甩晒皮添啊，跟住我 咁衰， 我嗰时响嗰间谋人子嗰度做。做工咯，我就係做化妝嗰部分啊嘛。啲姐姐話：，哇，你塊面好核突啊！即係又多暗瘡。 你做化妝嗰邊啊？ 係啊，我跟化妝嗰邊。 其實點解會俾你係嗰邊 咧？點解你會化妝專櫃？ 佢俾兩樣嘢我揀。佢話佢以為我讀書唔成。 係。 咁佢就話：，不如你咁大個男人喺度，我嗰時咪話做文具部嘅。 唔關事㗎，你讀書唔成。我知。 跟住佢 賣卡啊嘛，你嗰邊 係。係啊，佢話 嗰邊 OK 啲，因為冇人去啊。 同埋你賣化妝。即系你 好嘈， 你系咪啊？即系你要啲似靓人， 喂， 嗱，如果我落到，我落到， 你谂下， 我落到去化妆部，跟住见到化妆小姐，哇，化妆小姐好靓啊！嗱，唔化妆就变咗我， 唔 系，同埋化妆系咪好少男仔卖？我记得， 你明唔明啊？ 当年系好少。 化妝嘅 counter 其實係買一個夢想， 我知啊， 係咪啊？買一個你自己嘅一個夢想嚟噶嘛？如果你整件咁樣嘅喺度，即係我查完之後變佢咁，我會唔會買啊？ 阿姐，我講緊四十年前， 同埋 四十年前，就算係一百年前都係咁。 我想問，咁你賣嗰樣嘢，你了唔了解？人哋實會問噶嘛？ 我梗係了解啦，我其實係喺外圍嗰度幫啲 counter 嗰啲姐姐做 嘢啫，可能 係啊，同埋因為自己都有。自己都有少少嗰啲咩霜啊、蜜霜、蜜霜嗰啲， 冇可能點樣都好都唔應該將你擺喺化妝部。 擺幾耐？ 揀藥房，即係賣藥啊。 藥房還好係啊。 但係因為我見到咦化妝好多， 係因為嗰度有好多化妝小姐啫。但係個問題係個店主點解會咁樣安排你啫嘛？仲俾你揀，到最後咩你揀咗佢真係擺你喺嗰度，嗰下好詭異啊嘛！你明唔明啊？ 擺你喺藥房好啊？ 其實佢係咪想執笠啊？ 佢唔想做， 佢唔想再做啦。 我真係會追討你呢句説話啦。 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好神奇啊！係啊，好想 做化妝 呢一位，冇可能啊嘛！ 你做藥房前。你似嗰啲成日拍藥嗰啲， 即係講真，我係成日會去幫襯，我到而家今時今日我都會去買嘅。咁你真係噶啦，你有時會見到佢就啊，佢個唇膏幾靚喎，佢係生招牌嚟㗎嘛， 我知啊， 點會擺個咁樣嘅生招牌喺度啫？ 唔擺都擺咗啦，咁點啊？ 唔係，我就覺得呢件事好正。 身邊仲有冇做？做咗幾耐間嘢？ 好短啊，好、哦、短时间，好、嗯、短时间。 即系成间嘢，讲紧系，唔系净系讲紧你嘅生涯、啊。 做咗好耐啊！嗰、那个铺，我嗰个铺咪就喺海防道嗰间咯，最大嗰间、 哦。原来你做个化妆小姐嘅， 三层楼啊， 特别啊，真系 好难。 咁你冇，你冇系咁咦？搽少少嗰啲粉底啊， 人哋就系俾咗嗰啲面膜我搞，我又贪即系贪心啫。 系啊，就铺咗一晚系嘛？ 成块面好似甩皮咁啦，吓死佢啊！ 龟裂，龟裂， 系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同乐运动会今日起在香港举行。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被问到，不少国际金融机构主动支持举办同乐运动会，会否认为有助吸引更多投资者来港设总部？许正宇认为，金融机构来港发展时有不同考虑，更重要是业务机会，当局需要不断提供新的机会，让他们看到在香港能够赚钱，而生活配套亦都可以令他们感到舒服。被问到他个人是否支持同乐运动会在香港举办，许正宇说，每个人有不同想法，相关政策局已经回应。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留意到深圳提出一系列抢人才计划，认为并唔出奇，因为整个大湾区都需要人才发展。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香港经过一年几抢人才的经验，本港的制度、教育资源丰富、发展机遇等，这些都是远远重要过其他物质资助。认为香港不用学他人抢人才的优惠方法。被问到深圳的措施包括租金津贴，香港是否可以考虑向外来人才的住屋需要提供资助？孙玉涵说不打算在这方面提供住屋津贴，因为本港亦都面对住房压力，应该先照顾本地人的需要。医管局就广华医院重建工程的电线槽、道层、物料质素展开调查，表示会按一贯机制调查，如果供应商违规会根据合约条款处理，如果涉及刑事行为会交由执法部门跟进。供应商顺昌电器制品厂回应话，一向注重质素和安全，并且已经就事件成立特别专责小组，作出独立调查和相应跟进。公司亦都会配合医管局和总承建商的调查，以释除公众疑虑。日本横滨市中心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一死两伤，疑凶在逃。横滨警方在当地昨晚七点几接报，指市内一个 JR 车站附近的店铺外有人持刀，亦都有人受伤。警方到场发现有三名伤者，分别腹部和背部中刀，其中一人送院之后伤重不治。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说，事发之前有人因为店铺外的单车被推倒问题发生争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下周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74点，升343点，总成交金额30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5点，升1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67升3.4，腾讯控股296蚊升7.4，恒生中国企业60.96升1.02，小米集团15.12升4仙，美团109蚊升1蚊，友邦保险70.95升2.65，�八里巴巴82.05升1.55，李宁27.45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5，日元150.38，瑞士法郎0.906，加元1.374，人民幣7.314，英磅對美元1.22，歐元對美元1.063，澳元對美元0.64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港金報18,530蚊，冇起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86.59美元，卖出198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啦，由于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青沙公路来回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较早前咧出九龙嘅车龙咧非常之长，排到去美林村噶，咁而家龙尾咧就短咗好多啦，排到去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对出，咁入沙田方向龙尾都系排到去海丽村，咁不过而家受影响嘅龙运巴士路线啦，A41P 同埋 A47X 咧都要改道行驶嘅。 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青沙公路近住蝴蝶谷道，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出九龙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入沙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海丽村。咁受影响嘅龙运巴士啦 ，A41P 同埋 A47X 咧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屈地街。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喺明爱医院。咁补充翻，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世界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位虽然仲读紧书，不过跳唱一样咁有实力噶。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 Yumi 钟由美声音版本，11月3日黄昏6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11月4日下午1点至2点港台电视3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4-25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AI 科技怎样应用在建造业，建造业议会主席何安成和中大机械及自动化工程学系刘达明副教授话你知， 又会讲解智能建造怎样解决劳工短缺和老龄化问题。 另外有资深策展人郑善琪分享策展经验，分析展览行业的趋势。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去到呢个11月咧，你有冇感觉到嗰个节日嘅气氛咧开始越嚟 越 浓 啦？ 一年里边冇错，一年里边咧年尾系最有嗰种节日气氛，因为有圣诞节啦，跟住新历新年啦，即系1号啦倒数啦， 跟住农历 新年啦，即系一路落咧都系好开心嘅。同埋圣诞节咧系好似特别多嘢需要准备啊，同埋谂啊。譬如话当日尤其是啦，拍紧拖嗰啲朋友们啦，啊应该同男朋友、女朋友去啲边度咧咁样。我试过有一年咧系好问卜嘅，发觉咧呢啲日子咧，当年啊吓，即系嗰阵时咧系好经济好好嘅时候咧，3个月前可能已经好多咧嘅好嘅节目啊，酒店咧已经 book 到满晒啊，咁样 book 酒店， 酒店嘅 call 嗰啲叫。 我一讲我都知道 佢系唔系啊？你讲 酒店嘅酒店好多地方噶嘛，即系佢有嗰啲 我咪咪咁嘅意思， 咪系咯， 即系 book 酒店嘅 lobby lounge，lobby lounge 或者 食扒嘅地方啊， 你都会啦，扒 房你都会啦，系咪？ 我知啊，你最中意锯扒嘅， 系啊，因为有房， 因为有猪扒，锯猪扒。 你有冇边一年咧？你觉得系即系最记得嘅，最有印象？我记得有一年咧，系个安排咁嘅，就系咧喺扒房咧。食嘢啦，咁跟住咧，佢就會叫曬大家出去一個露天嘅 countdown 啊，跟住 睇 countdown 啦，睇煙花啦等等。 我 countdown 唔係， 我唔記得嗰年係新年定係有煙花，有煙花， 但係冇煙花。 嗰年係有煙花，未必係成班嘢。即係總之嗰年係有煙花嘅。 佢搞錯啦， 我唔知佢 自己都唔記得咗。 搞錯咩咧？係 有煙花 點？ 佢連係聖誕定係新年，佢都唔知啦。 係係咪啦？俱往矣啦，嗰人。是边个都唔记得咯， 我梗系记得啦。 佢记得嘅，佢都唔多。 数嚟数去，其实第一个， 翻兜又系嗰几个， 系啊，分手又系佢，复合又系佢， 系啦，好似好多，但系记得都系同一个人。 系啊， 系啊， 你咪又系咁。 喂， 抵死！ 你收咗我饭盒嘅喎， 但我想食脆肉丸。 咁系咪啊？即系呢啲日子咧，如果安排得好，好开心嘅，尤其加上个气氛。成街都系人， 我从来都唔注重呢啲，我身边人都冇乜所谓。 点解咧？ 唔知啊， 你初头啱啱识嘅时候都注重噶， 圣诞平安夜啊，倒数嗰啲， 你唔注重，但如果对方注重咧，你 都唔系。我哋多数系成班朋友嘅， 哦， 成班朋友嘅，系啊系啊 系 啊，咁咯， 成班又唔同玩法咯，即系个感觉唔同咯，系咪先？ 梗系啦，做嘅嘢唔同嘛， 系咯， 啱唔啱啊？ 系啊， 气氛都唔同啦，系咪先？ 你想讲乜嘢？ 譬如成班人嘅又唔会有啲走埋嚟，买唔买花啊嗰啲咁样咧？ 佢成班人都会嘅，你真系 成班人。要买花， 咁你如果系 花， 成班人点解买？ 你喺尖东，你反正你一 pair 一 pair 一 pair 一对情侣，咁你买支花， 你六个人你有机会三 pair 咁 啊？得唔紧要啦， 买花咯， 好好好好好，得唔好啦，唔好啦，得哪支啊？好记啦， 我都收晒声， 连学嗰下都唔好讲啦。系啦 ，OK， 系想讲乜嘢咧？ 我就系想话介节日里边咧，如果冇所有嗰啲节目。会唔会感到一啲啲嘅孤单呢咁嘅样？ 唔会 喎。哦，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系 lonely Christmas 咯。 lonely 我觉得其实有时又几正噶。 系。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其实咧，对于我嚟讲嘅话，圣诞新年咧，以往啦，根本上系唔会过到嘅，因为你系最 做嘢，其实最好系咁 啦。 做嘢。 24号开始一路打落嘅话咧，如果你嗰阵时候可以出得街嘅话咧，你就要好好地检讨自己啦。 点解会冇 装嘢啊？基本上咧就系呢个24号啦、25号啦、26号，其实 Boxing Day 可能有时都会有 lunch 嗰时候都会有啲嘢搞嘅，咁可能又会去到嘅就系呢个31号同埋嘅就系1号，系啦，你都会好忙嘅。 系啊， 我最中意嘅系乜嘢咧？做晒嘢啦。但是你的妆又好行喎，你個人仲有啲力咯，冇錯，就去一個朋友嘅屋企嗰度咧，繼續下半場，狂歡下，飲下嘢啊，或者喺佢屋企嗰度打邊爐啊，或者係 barbecue 啊，咁係最開心嘅。咁但我又試過有一年咧，就因為真係太攰，同埋嘅就係亦都係自己一個人。我又反而會想試下嘅就話啊，如果真係今日我乜嘢都唔慶祝，我乜嘢都唔做嘅，又點樣咧？晨早即係可能，不過已經 countdown 完㗎啦，講緊好可能係已經12:30至到1:00，我就翻屋企咯。其實幾好嘅，因為嗰陣時候翻去嘅話係一定唔會塞車，因為啲人仲喺出面度玩緊。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我哋就好暢通 嘅，好開心㗎。 係啦，咁啊揸車一路就聽到啲人可能喺側邊度無端端就噉樣，可能吹嗰啲喇叭咁樣嚟講嘅啫。 Merry Christmas， 大家 Happy New Year。咁你自己一個人就好孤獨咁樣去揸緊架車，你翻到屋企嗰陣時候嘅香港咧，仲涼涼地嘅。咁你翻到去嘅時候就咩都唔做啦，咁啊沖涼落曬妝，咁跟住就洗盡圓滑，咁跟住咧就自己去享受呢一種嘅 一個人嘅感覺。 即系呢一种嘅你自己专登营造嘅寂寞， 系啊，好正 嘅。营造嘅寂寞其实系好正嘅。咁有时啲人就会打电话俾你，做咩唔出嚟啊？啊嚟啦，咪啫咩？我就唔使啦，我自己一个人都几得。 用把悲伤留给自己， 要用呢把声 麻醉一下。 系啦， 你覺得好正啊！你明啊？咁有人會關心你咁點啊？心心你陪你啊？咁唔使你有我， 你有我係好關鍵嘅三個字，係啊！ 冇錯，但係佢哋真係有你喎。 咁你話啊嘛？ 人哋喺度耶！唉，好彩佢咪有我 啊！ 唔系又烦啦，就喺你嚟到又喺度喊我唔死啊！ 系啊，我咪就系惊我自己咩？因为啱失恋啊，你费事去到咁，你无端端你见到人哋一 pair 背，你仲眼冤啦？你去嚟做乜鬼啫？啲嘢 真系啊，嗬！ 做完嘢你好攋翻屋企冲凉瞓觉啦。 喂，嗱，你呢个咧啱啊，寂寞榜上面咧其中一个啦，就系当你见到人哋幸福或者开心或者一对情侣，而你自己唔系嘅时候咧，佢就系榜上嘅其中一个位。不过有一个我觉得几特别嘅，就佢话咧。寂寞嘅 list 里边咧，有一个叫成为新手爸爸妈妈，我都谂咗一阵，点解做新手爸爸妈妈咁寂寞咧？咁样可能就因为咧照顾小朋友有好多问题啦，你唔知点样处理咧，佢病佢喊等等等等啦。咁你又觉得哎呀，唔知问边个咧咁？咁我谂呢一个就系令到点解呢样嘢会叫做孤单的其中一项啦咁样。咁另外咧就系冇人记得自己生日，亦都系其中之一嘅咁样。即系当生日冇人记得咁样。 有啲人有所谓嘅，我哋又。可以成日下下用我哋自己嚟去做一个标准，你知我哋比较怪。 我系大怪。 我冇话你，我冇话你。 我话我只系大怪。 系啦，另外一个咧就系生活只剩下工作咁样，即系太多嘢做，太多嘢做，变咗好似每日起身就系做嘢做嘢做嘢，然后瞓觉。第二朝起身又做嘢做嘢做嘢，然后瞓觉。 但系有啲人中意咁。 系啊，有人中意啊。 系啊，仲要周围同人哋讲话佢好忙啊，咁样跟住咧，佢个刷存在感噶。 啱啊，系 啊，我见到有好多人都系咁。 系啊，我记得有一年咧。真係喺廣州做嘢，嗰年係中秋節， 嗯、 我未見過廣州，即係我未試過喺度過節啊，因為去拍嘢啊。嗰日咧，那個老闆話：，我哋今日唔拍，我哋要個個要翻屋企過節。 內地係咪中秋節係好大節日嚟㗎？佢哋、 啊、 反而聖誕節嗰啲佢哋 係啊，冇乜所謂 慶祝嘅、 啊。因為我哋拍嗰啲街啊，中秋節嗰啲嘢咧，反正有三點鐘，佢話。今日收工啦，唔拍啦。 嗯， 你哋自己去周围行下啦，系啊。咁啊，但系喺条街度咧，五点零钟咧，闩晒铺，唔出去。 你就一个人企喺度啦。 企喺度啊，真系啊，因为唔费事又唔想翻酒店，唔知做乜咁样样。 系。 翻到酒店咧，夜晚好彩，原来佢真系酒店咧摆咗个月饼俾我，同埋一个生果。咁嗰年我真系觉得啊。即係特別 哦！你提到呢一樣嘢係真係得意嘅。如果你咁講法，嗰即係內地過一啲大嘅節日，即係譬如中秋節啦，等於佢就係你喺外國嗰度，你過聖誕節，你都覺得咁奇怪嘅點解？點解好似去咗陰司路咁樣？係全條街啲人就 靜 靜靜靜啊嘛，一早散步啊嘛。之前你 Christmas shopping 就好忙， 冇錯。 但係你真係正日嗰啲日子嘅話，你係好早就 冇 嘅啦。 都冇啊， 冇錯， 真係啊。 天又快黑喎，你覺得好奇怪喎， 有啲。 落 寞嘅感覺，我嗰陣時仲諗住咧啊，如果中秋節夜晚，不如同個客户食餐飯啦。跟住佢話：，你唔使啦，我哋有你自己， 你自己搞掂。 好慘啊！ 我真 係 覺得 又人在異鄉喎。係 啊，嗰陣時啊，即係咩啲第一次有咁嘅感覺，其他都冇乜所謂。係啊， 一個人的中秋啊。 係啊， 好啦，快樂十一點鐘，歡迎我哋嘅校長啊，謝校長已經坐咗喺隔離房，一間同我哋玩遊戲。 是意外，有泪有趣有欢。 情人，我哋有 Sandy 林忆莲嘅版本。仲有五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27度气温，相对湿度71%。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缘。喺人生嘅路上，每一个人都系孤独嘅旅客，身处一片汪洋，冇人能够做你嘅帆船。曾经都希望过身边可以有一个人，攰嘅时候可以稍作依靠，痛苦嘅时候能够共同分担。不过经历过人生嘅风雨之后，先逐渐明白，好多人只系旁观者，无论坦途或者有险阻，人都系要靠自己。到咗一定嘅年纪，就会发现喺感情遭遇危机嘅时候，承受痛苦可能得自己。生活落魄嘅时候，再好嘅朋友都分担唔到太多。每个人嘅生活里面都有自己嘅心酸，自己嘅眼泪。喺呢个世界，好难揾到真正嘅感同身受。你嘅喜悦有时就系人哋嘅伤痛，你嘅悲伤有时就系人哋嘅欢笑。你引以为豪嘅成就喺人哋嘅眼里面可能微不足道，冇人会明白你。或者一个人几时成熟呢？就是当佢明白每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对于人哋嚟讲，其实毫无意义。你所有的经历在人哋眼里边，不过是一页故事，听完就忘记了。不论今日的你处于人生的高峰定是低谷，你要明白，你就是自己的摆渡人。与其等待人家来帮你，又不如自己扎一个木筏，自己决定自己的方向，可能会更加好。 愿望尚至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功稳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 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中有一闭幕。快乐时， 快乐时， 要快乐， 要快乐， 等到落寞人尽了落， 追下来， 追下来， 休醒过， 休醒过，美梦如酒醉了后更寂寞。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中有一闭幕。快乐时， 快乐时， 要快乐， 要快乐， 等到落寞人尽了落， 追下来， 追下来， 休醒过， 休醒过，美丽回忆失去便难寻获。你今天当主角， 主角 何妨忘掉最终的。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阮仲洋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影啊，十一点搭二嘅，咁记住个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因为一阵间咧十二点半就点唱噶啦，不过靓妈已经坐咗喺度，所以而家马上去 book 定个靓位。 而家打嚟啦，18723881。 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即文显校长， 即校长 早晨， 各位主持早晨， 哇， 好精神 奕奕啊，犀利 啊， 啊， 校长先声夺人 啊， 啊，每朝我都系咁嘅， 真系噶， 梗系啦， 系咪因为听咗我哋嘅节目，所以更加有活力？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的元素， 好嘢！ 你咁样嘅话，唔通佢答第二啲嘢咩？ 我就系要佢咁 样。人上表， 校长就咁可以攞个饭盒， 系啦， 要请多餐饭。 系咪第一次上嚟电台度做节目啊？郑校长， 系 你今日好紧张咧？ 梗系唔系啦。 200 薄薄跳啊， 深圳薄薄跳 啊，唔使惊，唔使惊，唔使惊，系啊，系啊 ，OK 噶啦，一阵间我哋玩下玩下嘅话咧，系啊，我哋就会打成一片噶啦， 系啊， 多谢晒， 因为其实今朝早我知道席校长嘅都千里迢迢系啦，系啊，好远咁样赶过嚟嘅，所以要多谢你， 系，好多谢你邀请嘅， 好，先俾一分佢啊嘛。 好，一分就我谂住九啊九噶， 唔系啊， 我哋满分都系三分嘅啫， 俾一分佢， 好 啦，好啦，好， 嗱， 今日咧小张张问问题先嘅，好啦，呢一条咧就系食物题，志校长中唔中意食寿司啊？ 唔错嘅， 唔错嗬，嗱，有一种寿司嘅营运方式叫做回转寿司啦，吓，即系一碟。跟住就转转转转转咁啦。今日问题就系回转寿司，好传统嘅，一般咧就系一碟有两件，点解咧？第一系俾情侣食嘅，一人一件啱啱好啦。第二佢只碟嘅大细啱啱摆两件，多又太多，少又太少。第三系一种美学，因为一即系两件咁样咧，喺美学嚟计咧系最靓嘅摆得。第四。是商业的因素，因为想你吃多些款式，如果摆三嚿四嚿呢，你可能一碟两碟就饱晒啦。咁发觉两件的食量呢是啱啱好，是一个商业的考虑。 商业 D， 为什么摆两件呢？第一，因为情侣啱啱好，一人一件。第二，碟的设计。第三，是美学的考虑。第四是商业的考虑，直下场。 有没有第五呢？是好事成双的。 好事成双就是中国的。 冇错啦，我啱想讲呢个是中国人的 谂 法。校长，我帮你加个E啊。但你不要答 案。是啊，你喜欢我们。 你喜欢我们为你讲。 我们什么 校长，我 有主持。 好啊，你 做啦，我梗系跟主持，梗系跟商业啦。 我觉得一系个碟大细， 我都觉得系，系啊， 即系一系大啲， 因为好可能嘅就系佢嗰只碟咧，系搵嚟 fit 佢嗰啲运输带啊，所以嘅就系话佢唔可以太大只，又唔可以太细只，咁所以我就话啱啱好摆两件。 诶，不如咁啊，我拣boy， 你哋两位拣 D 啊， 我拣 D， 你觉得商业？ 唔系我，你唔系拣。 我知啊，我知啊，唔系咁，你觉得商业系有可能？ 都有。 商业系第四，即系 D。 原因系乜嘢？原因系乜嘢？ 因为佢想你食多唔同嘅款式啊。咁如果你三嚿，你可能两碟已经饱晒。 其实如果你咁讲法，我不如一嚿。 一嚿太零落。 唔系啊，咁如果你一嚿嘅话，咁你咪一定要叫第二碟咯。 从呢一个人嘅嘴脸，我 study 到佢，我觉得应该系 boy， 佢好似俾紧贴士我， 啊唔系啊， 我咪转噶， 我冇表情， 可以噶， 下咗你， 我都系觉得系 boy， 咁你冇转啊？啊，你嘅本嚟跟啊你 系啦，冇错， 系啊，本来佢系跟我系跟啲嘅，好嘅，咁啊，我啲好冇？ 两 系啊，唔好理佢，好啦， 两 boy 一啲， 两 boy 一啲，有冇人啱？ 冇啊！而家剩低就系 情侣同美学， 情侣同美学啦，到底系就住啲情侣啊，定系因为美学嘅角度？ 美学， 美学， 美学，系啊，日本，日本嘅美学啦。好，两个美学，一个情侣， 你改唔改？ 我情侣， 佢唔改啊，佢系都要情侣。 答案系美学嘅角度，因为佢哋每一样嘅注重靓摆设出嚟有感觉。佢哋解释就系因为一对咧系最对称啊，就好似一道门两道门咁啦吓。诶，种种即系总之一对一对嘅东西睇落系最靓嘅。 校长 有 问 嘅，有两分啦，你已经 多谢晒， 听紧你可以盘平。 心姿势被磨练，对抗物理性和接骨都奋力一试，屈抗缩小就被你的藐视，委屈到神情会裂，追你越怕你越变质，矜贵就自贬，我要运气派运脑筋伸软滑的线，然后凭你多的知，其实我有定义，我拉开你就能发现。 I feel sorry， 需要道歉，未画完十四的眼线。 I feel sorry， 不想再踢脚面前，我终于要伸展。 成一对。你选择旅程发现不是同你一类人，你教识我不要再害怕代价失去，自己抹走面上最后为你留下的泪，下你手机分开独自升级，冇再躲避同回忆 link up。 Let's dance tonight， 发现理智已经失控，就正开始发作，身体不知不觉失重。 为未来肉身的放肆 I feel sorry， 都想你的嘴脸亦会心思会心思，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混沌体感，可拉伤不毒都不亲，跳过所有饥渴的人，解拆所有懦弱基因，很多低姿冲走得历练，收你的信一秒即分，听你解说念在坚忍，可拉伸不毒都不亲，穿信所有剔透的群，深我所有动动基因，可拉伸最大的掌根，找我所有恋爱精神，不怕所有地裂天分，可拉 今天就甩身了。11点19分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记住电话号码就是1872388，而家打嚟啦。你又知唔知小鸭鸭问问题。 好，大家听住喇噃。大家都懂寫嬰兒的嬰字啦， 知道 即是兩個杯字，跟住下面一個女字啦。咁嬰兒的嬰字啊，根據說文解字的述說啊，嬰字究竟是指乜嘢呢？點解你笑呢？馬同學。 冇嘢。 因為你識。 唔係。 咁你笑乜嘢呢？ 開心。 因為你睇到我嗰啲 唔睇。 抵死。 再坐遠啲。 抵死。 我唔黐住我。好啦。咁而家有四個俾你揀嘅。嬰字係指乜嘢呢？A 妈妈要哺乳的宝贝 ，B 胜过金钱的宝物，因为有两个贝啊嘛。而 C 女性颈部饰物的宝贝，定系 D 如贝壳般脆弱的宝贝呢？ 哇！校长有冇 系咪有啲 灵感啊？ 呢、 有灵感， 系咪有啲意思啊？ 贝咧，以前咧一般系当钱咁样用嘅。 系啊， 有料到。 嗯，系啊。咁系边个？小鸭鸭可唔可以麻烦讲多一次四个答案？ 四个答案嗱，有意思系咪？好，一杯， 好难。 嗱，A 就系妈妈要哺乳嘅宝贝，其实你睇佢砌嘅嗰个字吓、而 B 嘅就系胜过金钱嘅宝物 ，C 女性颈部饰物嘅宝贝，定系 D 如贝壳般脆弱嘅宝贝咧？ 我觉得系 B。 我都觉得是 B， 胜过金钱的宝物。 冇错， 好嚟。 有冇解释啊？ 因为有两个背咯， 两个背咯。 我觉得唔系，即系根据我对国学的研究同埋根底，我觉得 系 A。我觉得系 A， 因为你古时咧，其实咧系哺乳噶嘛，妈妈。我觉得佢唔会同钱挂钩嘅。即系我觉得咯。 好，唔紧要。 我拣 一 A 两 B。 读咗几耐啊？想请问你个国学？ 你唔使咁笑我嘅。 喺边度读啊？请问你？ 跑鹅区街坊福利。 即系而家系咁样，系一 A 两 B 系咪？一 A 两 B。 有冇人装？ 校长你改唔改？ 锁唔锁定？ 锁定。 锁定啊嘛，一 A 两 B。 好，系咪啱？ 用我嘅国学名誉投资啦，我系同你死过。 冇人拣啊！ 冇啦。 保答， 剩低就 系、是、C 就系女性颈部饰物嘅宝贝，定系 D 如贝壳般脆弱嘅宝贝咧 ？D 脆弱嘅，脆弱嘅 贝壳两 脆弱嘅，脆弱嘅， 我都系 C， 一 C 两 D， 答 C， 一 C 两 D 系 D，C，D，D，D， 正确嘅答案系。 哎呀，使唔使扣分噶？ 好奇怪啊！ 唔使扣分， 唔使扣分噶。 唔使扣分，不過冇分。 係女性頸部飾物嘅寶貝啊！ 頸部有飾物， 有，因為以前你係會戴條鏈噶嘛，跟住佢哋會掛住嗰啲可能嗰啲寶貝嘅嘢啊，咁樣嘅貝殼類嘅嘢嘅話，好似佢哋嗰啲即係嗰啲gems 啊，係啊，掛住嗰啲咁嘅嘢啦，係啊，係嬰兒喺個說文解字裏面係本來係咁嘅意思。 有料到啊！ 好啦， 犀利。马老师啦， 好， 郭学大师， 你话， 郭 学 大师， 三黄鸡 咩嚟噶？ 食过未？三黄鸡啊， 食过， 就系意思就系毛黄， 咩黄啊？ 官黄， 边个黄啊？ 嘴黄色嘅黄，三黄鸡即系话三个黄色，三个黄色，系啦，就系嘴黄、毛黄同埋脚黄，咁啊细细只嘅，咁呢一度呢只鸡咧，系因为一个皇帝。佢食得食嘅好嘴刁，哇！后来有个大臣，哇！俾呢只鸡你食啊，佢就觉得哇好味、啊，咁啊即系 作咗呢个名啦， 天下啦。咁啊，边个皇帝咁嘴刁咧？四个答案。边 个皇帝啊？ 啊，嗰个皇帝啊 ？A. 宋帝昺， 阿昺。 B. 乾隆王， 乾隆。 C. 赵匡胤， 系。 D. 朱元璋， 朱元璋。听我名字就知佢 出去 食嘢啦， 系咪噶？ 重复一次 ，A 阿宋帝昺， 系啊。 B 乾隆王， 乾隆王 对唔 住。C 赵匡胤 ，D 朱元璋， 朱元璋， 即系阿昺昺、乾隆王、阿胤胤同埋阿张张。 B 乾隆王， 我唔知噶，乱撞噶咋， 我都乱撞噶咋， 系啊，撞噶咋。 你揀咩啊？ 佢揀 D 啊嘛。 朱將，因為食豬， 豬食雞， 係 答案就係噔噔噔，有人啱嘅，就係我哋嘅壯王。 哇！又壯啊！ 因為佢朱元璋係乞衣嚟咁啊，中皇帝之後咧就好嘴刁，咁咧阿林伯温就話啊，介紹呢只雞俾你食啦，咁就佢覺得好好味。 你覺得係咪特別好味啊？你自己覺得，你中唔中？ 冇乜所谓， 都冇所谓咯，嗬。 系啊，阿校长咧中意食 三黄鸡， 都食过噶。 系啊，系啊。 不过咧，啲鸡咧只只而家都好有鸡味， 系 好犀利。 系咩？我反而好难食到嗰啲真系有鸡味嘅。 去深圳咧就好多嗰啲好靓嘅鸡食。 哦， 系啊，越嚟越多呢啲。 系 系 系啦，有山水鸡啊，有咩凤凰鸡啊， 山水鸡啊， 系啊，饮山水啊，点样养佢？ 哦，点样养？ 叫山水鸡啊， 系咁样。 其实系咪呢啲巧立名目嘅咋？ 一定啦。 分咁多又山水嘅， 感覺上就會覺得佢會比較好啲啊！ 係冇錯。 不過其實佢哋話係食得出嘅，就如果係食飼料嘅，定係佢真係喺即係應該係放養嘅，同埋佢係會啄嗰啲蟲仔嚟食嗰啲，係兩回事嚟嘅。係 我就知以前興咗個咩走地雞啊嘛， 走地雞， 走地雞就聽得多啦。 咁二撇雞食咩？ 二撇雞乜都食。 你。 似一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弃？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青春过。 即使一早通通剥碎，但那首歌临背的词句，如像卡墨水，有我哭，请闭嘴。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睡。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就一阵间咧十二点半就点唱嘅，咁记住一打电话嚟啦，咁同埋一阵间咧就到校长问问题啦，校长难唔难出啊啲问题吓，系咪自己诶定系有冇叫秘书帮你出啊，定系自己谂嘅？ 呢上到嚟，梗系要自己 谂啦。关于咩嘅啲话题，可唔可以俾少少嘅 tips？ 有啲系关于自己啦， 系 有啲系关于咧我自己教嘅课嘅， 哦， 亦都有关一啲电台嘅。 哇！咁就要留意住三点半听新闻之后翻嚟，校长问问题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就有美国议员提出所谓法案，要求检视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香港特区国安委秘书长欧志光、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以及多名法官同检控官列入所谓制裁名单，形容系妄图恫嚇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特區人員，表示強烈譴責。政府發言人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是屬於主權司法管轄區的內部事務，香港國安法在港實施不受任何形式的干預，重申香港國安法的成功落實，讓廣大香港市民生活和經濟活動迅速回復正常，但是有關美國政客向特區人員作出所謂制裁，特區政府予以強烈譴責，並且是對於所謂的制裁無懼任何威嚇，定當繼續堅定不移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發言人又表示，特區政府強烈敦促該等美國政客認清事實，立即停止不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行為，並且立即停止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行政長官李家超聽日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前往上海訪問，並且出席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李家超將會出席後日舉行的進博會開幕式，並且到香港展示區參觀和支持港企， 他亦都会分别在红桥国际经济论坛的分论坛以及投资中国年高峰会议上致辞，向内地和海外的企业推广香港作为联系国家与国际的重要通道角色。李家超说，香港积极参与和支持进博会，除了政府高层官员出席之外，多位商界领袖亦都将会参与博览会期间举行的论坛，向与会者介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多方面独特优势。李家超访问上海期间，将会同上海市领导会面，加强沪港合作，并且与在上海居住、工作和学习的港人交流。施政报告提出支援特殊学校离校生和他们的照顾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现时有21间残疾人士支援中心，而每年大约有600名特殊学校离校生，当局计划成立专队协助他们尽快投入社会生活。对于有团体关注部分有特殊需要的青少年离开寄宿学校之后需要等候12年才能够入住成人宿舍，能否縮短輪候時間？孫玉涵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回應說，長遠來講，供應會增加，現時的關鍵是加強對輪候人士的支援，當局亦都會盡最大努力尋找合適地方興建宿舍。有批民眾通過早前開放靠近埃及邊境的拉法口岸離開加沙地帶，埃及官员说，单日有超过20名受伤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包括大约70名儿童在内的300多名外国护照持有人离开。数以百计民众在当地星期四聚集在拉法口岸巴勒斯坦一侧，等待上车前往埃及。报道指，大约有7500名外国护照持有人将会在未来大约两个星期陆续通过拉法口岸离开加沙前往埃及。当中有人说，冲突升级太快，太多人徘徊死亡边缘，亦都有好多人被埋在废墟。他不知道今次离开加沙之后，能否再见到留在当地的家人和朋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93点，升362点，总成交金额45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7点，升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7.4，升8.8；盈富基金17.68，升3.5；美团109.4，升1.4。恒生中国企业61.02，升1.08；小米集团15.16，升8；友邦保险70.5，升2.2；阿里巴巴81.9，升1.4；港交所282.8，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50.34，瑞士法郎0.906，加元1.374，人民币7.314。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报185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6美元，卖出198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香港仔中心噶，就系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香港仔中心。咁另外啦，青沙公路

冇错啦，第六感好弱，又中，所以咧，我哋转题目，转题目， 冇得转啊，当 KO 咗佢啊！ 好啦， 好，请讲。 第一条问题系问，究竟我冇教过边一科咧？ 哦， 喺中学入边冇教过边一个科目？ 系 A 地理 ，B 历史， 系 C 中史 ，D 数学。 哇，四样都冇啦，冷 系咯，不如加个 E 体育啊， 啊都得、啊，下次 地理历史， 不如再加个 F 音乐啊，边个加咩啊？ 好啦，够啦， 生物啦、 啊，哎呀， 我估 D 数学， 我教经济嘅、啊， 未必一定教数学嘅啫， 啊中史， 中史， 系、嗯、啊中史，因为譬如话 Econ 啊 ，Geography 啊，即系都系。 理科 人文学科 系啊，人文科学系 中史啊， 佢中史我数学 历史你系指 history 系咪西史？ 冇错， 西史 啦，中史西史 啊，中史 好，咁我估西史啊。 哦，中史西史系咪中史啊？你 两中史， 中史西史数学，数学 冇人 系有人啱嘅， 有人啱啊！ 中史 西史 数学数学数学， 答案系叮叮叮叮。中史， 好嘢！ 你好嘢， 第六感今次唔系好灵光， 系啊，我 都系 quota 用 一阵间再努力。 我有第七感嘅，因为 好啦，第二条， 第二条， 哎呀， 好深、啊， 关于乜嘢？ 惊 系咪关于你啊，校长？ 啱啱讲过都系关于我， 又系关于 系一般教书，好多时我哋都会问佢啊，你细个志愿系咪做老师做校长啊？ 嗯。 就是这个问题， 咁到底 究竟我细个嘅时候 系 最做咩咧 ？A 老师啦 ，B 警察 ，C 医生 ，D 律师。 或者 医生， 或者 tips 系80年代喺电视台最多嗰种嘅节目。 医生，医生， 警察， 警察， 警察，警察，警察，系系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系啊系， 冇错啦， 系。虽然有一排医生其实都好流行， 冇错， 系有一排医生其实都好流行， 但系新扎师兄一二三集 冇错 流行， 冇错，一定系好多谢 你 嘅贴纸。 除晒衫落街跑步操 fit 啲啊！ 就系因为咁嘅身形唔敢啊， 跑啊跑啊就 fit 噶啦， 系啊，即系当差咁嘅， 系啊， 系啊， 好中晒， 好中晒， 我两分咯， 呢个贴纸俾得好精准系嘛？ 系冇错， 嗯，好，第三题都系关于我。中学时代嘅成长题 系 究竟我中学时代最喜欢听边个电台节目呢？ 我话如果我嘅节目又好似好咩， 系有你嘅节目嘅， 冇得你 拣。你讲啦， 好 咁快， 夹硬都塞你一个啫。 A 怪谈，夜晚黑听嘅好惊， 好惊噶怪谈，唔敢删心机噶。 B 海奇的天空， 海奇的天空。 C三个寂寞的心。 哦。 D 老人院时间。 老人院时间，哇，好正啊！ 隔篱有 夜晚有，我知道，我知道有 听。 夜 晚夜晚， 冇错冇错 噶嘛， 系啊， 冇错冇错。 老人院， 海奇的天空， 怪谈， 三个都有， 我唔拣， 冇理由 拣自己，我唔拣。 年青嘅 怪谈， 年青嘅男仔， 嗯， 点解唔听三个寂寞的心 啊？阿靓帮我拣咩啊？拣三条心啊！好啦， 三 条 心啦， 好啦， 撑下自己啊嘛，可能啱咧， 咪系咯， 海琪呢啲 都啱嘅， 老人院 系啊， 哦，三个节目啲心， 我比较特别啲嘅， 海琪 夜晚冇嘢做， 系 怪谈， 听咩时间啦？就系海琪的天空啦， 哇，撞王又撞中，好犀利啊！ 唔好意思， 唔紧要， 两句钟， 唔紧要， 啱。俾个假身嚟， 冇紧要，冇紧要。好嚟， 我开始好了解。 仲有两条系咪啊，校长？系咪仲有两条？好，我哋唞唞先，翻嚟我哋继续。 情人留体验。 挑选了我，错过你，结局较肤浅，更浅。无人可比你好，平明应该更好，连原因都不知道，便各走各路。到了无人都听说你，谁人好与我无关，怎么问候？或者该庆幸我不必多看到，这才很糟糕。知不知过去十个月里，你发布你乐趣，我也有我陶醉，某个旧了句，曾经风光已被加许，如今搬迁入另一区。其实我们并未特别，谁不安心的爱过谁特别，就在异想天开的滑直道，永远再证明这永远很短，无人可比你好，明明应该更好，连原因都不知道，便各走各路。谁人好最美，留低很多问候，或者天注定了这么比较好。No, no, no, 得到过那用为面，死心不息，春风得意也非好汉子，仍然继续养这份无耻。 下来我们继续请校长问问题，还有两条。 校长来啊，好啊， 这两条认真点了。 是 为什么要这么声音？ 校长都很认真， 这两条要认真。 因为你 有几分？两分。我们今次是学术题。我教经济的，是经济学术题。 好。 好，现在就是这样的，题目呢比较复杂的。现在你有三个选择，只可以咧三个选择入边拣一个选择，系啦。第一个选择按你嘅喜好排序嘅，你最中意嘅系苹果，跟住提子，跟住橙。 苹果、提子、橙， 冇错，呢个三个选择，你最中意系苹果，跟住提子、橙。好啦，而家你当然系拣咗苹果啦。记住，三拣一，究竟你放弃咗系乜嘢嘢咧？ 我唔系好明个题目。 等校长问。 有冇拣？有冇得拣噶？ 你有三个选择：苹果、提子、橙。 如果你拣咗苹果， 你拣咗苹果，当然冇得拣嗰两个啦，系咪？咁而家咧，我哋就要问一问啦。究竟当你拣咗苹果嘅时候，你放弃嘅系乜嘢嘢咧？答案 A， 橙同埋提子。答案 B， 提子。答案 C， 橙。答案 D， 以上皆不是。嚟多次咯， 哇！好哲学， 系啊，好哲学啊， 好难明啊。 所以呢个系好认真嘅经济。 本来最直接就梗系冇咗嗰另外嗰两样提子同橙啦，但系又冇理由咁容易啊。 我继续啊，校长， 你 讲 而家，你问多次啊，你问多次啊。 三个选择 系 苹果、提子、橙。你拣咗苹果， 系 究竟你放弃咗啲乜嘢嘢咧？冇咗啲乜嘢嘢咧？答案 A， 橙同埋提子。答案 B， 提子。答案 C， 是橙。答案 D， 以上皆不是。使唔使提示大家？ 唔使， 唔使。 校长，我想问一下， 我要提示，我要提示。 我暗 个提示系，你要谂清楚，你拣苹果嘅时候，你冇咗啲乜嘢？记住三拣一，呢三个排序系按优次嘅。 系 咩叫按优次啊？ 你最喜歡蘋果？ 因為我最喜歡的，即是它有關係的。 有關係的。 你最喜歡的 蘋果、提子、橙，橙是你最 喜歡的。 最喜歡 的。 好， 你現在選了蘋果，究竟你是沒有了，放棄了橙加提子，還是提子呢？ 提子 定系以上皆不是咧， 冇错。 我拣以上皆不是。 第二中意啊嘛，橙佢都唔中意嘅，唔拣橙咪算咯。 记住三拣一贴士系， 我拣啲。 佢拣嚟食定系乜嘢啊？ 即系当然食啦，或者摆都得，冇乜所谓嘅。 呢个唔系重点嗬。 校长，你问呢个问题，点解你要变声嘅？ 因 为佢 隆重其事 嘅，啱啱嗰啲题就系。一个自身 嘅， 呢、這个咧系凝重嘅， 好 学术。 我明白，我哋都用呢个声音嚟答。我 拣 D， 以上皆不是。 我拣 boy 提子啊，提防骗子。 潮约约你拣咩？ 我觉得一定唔系 A， 当然 A 佢就 咁直接咩？ 我就拣 A， 你就拣 A 嘛？ 好 A， 你系 B 系 咪 ？B 同埋 D，D 提子。 答案有人啱， 答案系有人啱嘅， 有人啱， 有人啱， 正确答案系。 再俾牵扯，然后先至使唔使俾机会改答案？ 你嚟， 唔 该， 我唔改， 唔改，系啊。 答案系 B 提子。 点解啊？ 冇错啦， 佢唔中意橙， 就因为佢都唔中意橙，所以佢唔觉得佢自己放弃咗。 记住系三拣一。当你拣咗苹果之后，即使你话我唔要个苹果，你只可以攞得翻啲乜嘢啊？ 唔要个苹果嘅话，就提子同橙咯。 不是咯， uh-huh. 你三拣一嘛， uh-huh. 只能够讲提子咯。 你好嘢， 不过好哲学。 其实我都不是很明 白，但是这个咩理论嚟噶？ 好明 白，你真的好嘢。 我知道，但是校长呢个系咩理论啊？呢、這个经济学上， 呢个经济学上 嘅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 啊， 系啦，冇错。呢个题目系经常喺无论公开试、 好深啊、 会考以前。全部都有呢条题目， 哇，好好啊，系啊，嗱，有时候 学嘢啦， 学嘢 啦， 接咗呢一个嘢做嘅话，咁但系 做唔到嗰样嘢 啦，系咪呢一样嘢？ 冇错啦， 咁你点样去衡量咧？ 冇错啦，你有三个 job 做， 系 啦，你拣咗 A job， 系咪同时间放弃咗 B、C job 咧？ 啱啊， 唔系咯， 唔系， 因为就算你唔拣 A， 你只能够 拣 一个 B 或 C， 系 系啦，呢个就系机会成 好。 好 啦，第五题， 好嘢啊！ 系啊， 你好嘢嘅意思系话你真系好嘢， 大家好嘢。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好紧张。 啱啱学咗咯， 系啊， 呢条叫尽心经济题， 系， 同啱啱嗰个有啲再深少少嘅， 系 个背景都系一样， 系 都系三个选择，你可以拣其中一个，都系三样嘢，苹果、提子。橙，不过今次加少少嘅元素咯。如果你拣苹果嘅话咧，就要加$10嘅。如果你拣提子嘅话咧，就要加$5。咁如果你拣橙嘅话咧，就唔使加钱。咁当然啦，你梗系拣咗苹果啦，因为你最中意啊嘛。咁你都俾咗$10咯。 系， 好啦，而家你放弃咗嘅系乜嘢咧？ 放弃咗系乜嘢啊？ 系啦， 答案 冇咗啲乜嘢咧？答案 A， 提子同埋$5。B， 提子同埋$10。C 系提子同埋橙。 三个答案， 三个答案。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而家我拣咗苹果，俾咗$10啦，但系我后悔。 未后悔嘅，你已经做咗噶啦。 哦，咁真咩点啊？ 咁而家咧，再嚟多次啊！苹果咧，你又都系三个选择啦，苹果、提子、橙。 系苹果加$10， 但你拣苹果咧就要加$10。 系系提子加$5。 如果你拣提子咧就加$5，拣橙咧就唔 使。 咁你拣咧？ 先 系 两个先。 即系 提子加橙， 提子加 橙，系冇错。 我未听最后个问题，系最尾咁，你讲。 使唔使再重复多次？ 唔使啦，冇啦，冇时间。好 B 啦 ，B 啦 ，B 啦，我唔识啊 ，B 啊。 又系用一样嘢，我哋拣咗苹果之后，冇咗啲乜嘢咧？ $10啊嘛，你话。 首先$10啦，系咪？ 系啊。 有冇冇咗拣提子个选项啊？ 有啊。 咁咪 有啊？ 提子加$10咯。 系，其实即系咩啊？ 哦，即系 B 咯。 B 冇错， 就 咗。 好嘢，好嘢，好嘢！ 尽心经济题系咪？ 好心啊，好，好啦，校长有个歌曲你要送俾边人？有啲咩点唱信息？ 寻晚去咗一个节目，

因为其实头先我哋喺麦后边喺度讲嘅，我睇过一次咁大把咯。 冇错，你之前睇咗咩？点解发生咗啲咩事可以分享下 ？O、okay, K， 我系喺澳门睇嘅，有朋友请我去嘅，跟住去啦，咁啊诶，嗰度睇赛车，哇，好劲啊！咁样谂住有啲美女啊，咁有啲赛车手啊，啲赛车好型噶嘛，乜都睇唔到呢啲。跟住我哋企咗喺嗰个位嘅时候咧，就系嗰啲车，哇嚟啦嚟啦嚟啦，你听到声噶嘛？嚟啦嚟啦，跟住轰轰轰轰轰轰轰。过之后嘅话，佢就冇噶啦， 系啊，冇啦，跟住你就 冇啦， 保持你嘅冷静去，再等过下一把声嚟啦。 跟住啦，啊，我要你，你就喂，咁我就睇到，哦，又坐翻低，有咩好睇啊？ 其实讲真，澳门大赛车咧，呢个系佢特色之一嚟嘅。 特色 系啦，嗱，现场嘅特色之一嚟嘅，你系感受咩？你唔系用你嘅视觉去享受呢件事 啊？五感， 你用你嘅身体五感去感受 啊！声 啦，声啦，气压啦，热力啦，嗱，其实嗰架车咧，佢一次过喺你面前经过咧，好震撼嘅。一样嘢系咩？个气压。你應該 feel 到係好似一個 有一陣 吹埋 嚟 咁樣， 就人都喐嘅嘢嚟嘅。跟住佢幾部車可能200-300咁樣喺你面前，嘣咁樣一齊經過， 乜都睇唔到。 氣壓係真係乜都睇唔到嘅。你個直線範圍裏邊，你就係見到一撇顏色經過，乜都冇咗啦。 咁就睇完啦。但係我反而想分享， 一秒 都冇， 就係話咧，嗱呢啲係睇啦。但係如果啲唔合法嘅賽車咧，有時候我哋揸車好驚。 哦，係啊。 你經過啲 highway 或者有時夜晚咧，你好似又係咁啦，聽到嗡嗡嗡嚟緊啦，嚟緊啦。 冇錯。 我第一次遇見咧，諗我應該點咧？我應該唔應該拍即係洗埋啲一邊咧？但係當時我就唔喐。哇！但系嗰啲力咧，就好似你讲啲压力，令到咧，一过嘅时候咧，我感觉自己嘅即系喐一喐咁样样。 所以呢一个啊，绝对唔鼓励啊吓。但系我哋见到嘅时候，我哋点样做咧？路面安全意识真系要知啦。如果我哋咁唔好彩，呢样嘢真系我哋自己身边发生嘅时候， 避唔到噶， 避唔到噶啦。咁我哋唯有可以做嘅就系咩咧？我哋攞住自己嗰条线， 几带都唔喐， 唔好喐，真系几带都唔喐， 几带都唔喐。 系啦，就算佢喺你附近啊，喺你后面啊，闪你都，我哋攞住自己行嘅嗰条线，等佢走就得啦。 啱啊！ 因为我哋避佢嘅时候，最惊就系佢可能唔止一步嚟噶。 系啊！ 我哋避一步嘅时候，隔篱一步踩紧油上嚟就好危险啊！所以呢啲情况，当然啦，赛车喺赛车场里边发生嘅时候，系一个好健康嘅运动嚟嘅、 嗯。 如果系条街度乱咁嚟嗰啲，真系一啲都唔建议你，真系影响紧路面所有人嘅安全。 冇错啦， 嗯，好。咁赛车嘅话，其实有好多种噶， 好多种。 我睇嗰只应该系 Formula One 系嘛？ 系啦 ，Formula One 嚟嘅。 我唔知咩嚟 嘅， 其实 喺澳门今个月发生啦， 系啦。 咁澳门嗰边就好多种唔同啦 ，Formula One 啦，佢有电单车添啦。之后咧，仲会有房车赛啦，跟住所以有好多嗰啲超级跑车赛啦。所以其实澳门呢个咧系连续好多日好多嘢睇啦。 咁我想问房车赛，其实讲系用房车之外，有冇啲咩规例上或者啲体内嘅咩唔同？ 即系可唔可以揸我自己架车去参加？ 佢系咪系咪房车定咁嘅样啊？ 系咯，房车嘛，咁接得 你嗰部高得滞，要换部矮少少嘅先。 砸晒碌。 嗱，佢房车赛好得意嘅，佢会通常指明咗某几款车嘅， 系 系啦。甚至乎有一種咧，就唔喺澳門發生嘅，佢就係全場嘅人嘅車一模一樣同一個型號嘅添，係嗰啲其實都好睇嘅，因為其實咧佢講全場都係同一部車啊嘛，咁、 嗯、 所以咧其實真係誒唔俾改啲咩，差唔多大家都係一模一樣，我哋叫 spec 啦、 哦， 即係你架車差唔多一模一樣咁樣落場、 嗯、 鬥咧就真係鬥個車手啦， 嗰、嗯、種 係好好得意嘅，完全鬥技術，因為咧佢起步嘅時候大家一模一樣啊嘛。 嗯 一齊同一把聲起步，個速度冇變過。 我覺得呢個公道 啊！全部一排咁樣走出去嘅時候，咁就中途就真係靠啲彎啊，所有嘢去分開。喂，邊個勁啲？咁你就慢慢慢慢咁就上咗去咯。係、 嗯、 咁，大佬，大佬中意睇邊一種？ 我中意睇啊！我中意睇嗰啲。有次砰一声撞埋个桶度，飞起嗰啲， 即系真系炒车，都系。 我唔想直接咁讲，但系有时候有呢啲咁样，有啲特别啲嘅嘢。 系啊，炒散晒嘅。 冇错。 你讲紧嗰啲 系啦，因为其实市面上面咧，大部分嘅赛车都系啦。嗱，咁譬如我哋以前自己都落。赛车场赛车啦、 嗯， 首要规则你当然唔好撞人哋部车啦，唔好撞到自己啦、 嗯， 因为其实呢个系安全性问题嚟嘅。咁所以其实大部分我哋讲嘅，譬如澳门发生紧嘅赛车，轻轻力困一困啫、 嗯， 你基于本上自己同隔篱部车已经系极度危险噶啦。 系啊，你见到佢甩一甩 散晒噶啦，有阵时咧佢就 原 地转啦、 嗯， 甚至乎有啲系因为佢哋好多碳纤维嘅部件、 嗯、 所以其实你用嗰种高速去撞埋佢嘅时候咧，散晒咯、 嗯， 直接就真系散晒， 就玩完噶啦， 玩完。 系咯， 所以其实正常大部分我谂80-90% 嘅赛车 都是不鼓励有碰撞的。 是 的。他们不是一个 contact spot 来的、嗯、即是你一掂下去就搞定了。 而且很恐怖的，你有时候会看到他的车散晒，跟着那个揸车、啊、那个赛车手就成个人飞出来，嚯、啊、这样呢、哦。 电单车那些嘛。 是啊，送埋去。 其实每一年呢、哦、我们很得意的、哦、大家都 会任何一个赛事都是的、嗯、会一堆的所谓 highlight 出来的。通常撞车啊落了地啊这些情况就会成为 highlight 的了。咁、嗯、我最记得之前有一年呢，喺澳门，如果大家有留意开嘅话，有一次喺个葡京湾嗰度，其中一个最出名嘅湾啦，跟住系一部车直头系跳起咗、 嗯、 直插咗入去个看台嗰度咯。不过好好彩，嗰次系完全冇人受伤嘅，咁所以其实 即系包括揸嗰、那个 系啦，揸嗰都冇事。其实 插入看台 系啊，好危险，极、嗯、度危险嘅事嚟嘅。咁其实 咁即系话我哋睇赛车都有啲危险喎。其实 有危险性噶， 即系唔好拣咁前咯， 又闷又危险。 我哋其实好得意，我哋今日系好反战。其实赛车好刺激嘅件事嚟 嘅，我哋一惊一惊喎，系喎，坐看台都有啲危险喎。 其实坐看台嗰边咧真系好危险，你直线嗰边冇事嘅，你其实啲弯位，尤其是好大嘅弯位，嗱睇嘅时候，弯位嗰边咧。通常嗰啲飛難買啲啦，貴啲啦，刺激啲啦，冇意外發生其實係最靚嘅位嚟嘅， 係嘅，真嘅。 因為佢會喺你面前突然間好急速嘅剎車、 嗯嗯， 一下就踩翻起嗰部車，其實又係一個好犀利觀能感受，現場睇。咁、 嗯、 所以咯，其實有啲某一個 type 嘅賽車喺電視上面睇咧，係、嗯、刺激好多，因為鏡頭追住啊嘛。 我講真，其實我覺得嘅就係你喺現場嗰個氣氛咧， 氛 是一定要喺嗰度，你先至可以感受到， 要 感 受一次，即係嗰種所謂熱力啊、氣壓啊所有嘢、 嗯。 不過原來我哋咧，其實自細都其實八十年代左右咧，其實已經開始風魔一時嘅咧。咁、 嗯、 其實有另外一款賽車。哇，系嗰个官能刺激好犀利嘅 ，Rally 啊，大家有冇听过？ 哦、有听过。 系啊，嗱，其实当年咧，除咗个赛事出名之后咧， 越野车 越野赛事嚟嘅，咁佢咧除咗嗰个赛事出名之后咧，都衍生咗咧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千禧年代、 嗯， 会一系列嘅嗰种嘅所谓四驱嘅大 turbo 车喺市面上面都出现咗嘅，咁、 嗯、 大家嗰、那個係最接近賽車嘅賽車，大家賣到合法喺路面上面用噶啦。咁、 嗯、 所以咧嗰陣時其實無論嗰個賽事本身，甚至乎嗰一系列嘅車出咗嚟之後咧，都係好出名嘅。咁、 嗯、 大家 Rally 嘅感覺有冇概念佢係咩嚟嘅 先？ 係 啦，因為嗰啲車會鏟起曬啲泥啊， 啲泥啊， 有啲好毛啊， 爬山 通常啦，係啦，通常喺啲山上面飛嚟飛去啦，佢哋 剪起啲泥水啊， 通常甚至乎一啲觀眾咧嗱。佢有幾款㗎？咁有一種賽事咧，佢真係一條路上面，佢唔係喺一個我哋嘅 circuit， 佢唔係一個賽道裏面嘅，佢就是路面，可能入咗個樹林裏面片嚟片去啦。 哇！正啊！ 嗰種情況咧，啲觀眾好得意喎，你會見得到啦， 跑避開， 避開啦，冇錯。架車一經過嘅時候，你諗下地面所有沙石咧，佢架車 飛起曬， 變咗子彈咁彈出嚟、 啊， 明明大家由一個啱啱。好开心喺度欢呼中嘅时候，突然间四散，要避开晒嗰啲嘢啦。或者有阵时你见到，哇，嚟紧嗰部车好似预备失控飞紧入嚟个树林嘅时候，大家又系鸟兽散啦。 咁其实系咪有一定危险性咧？因为咁 嗱，嗰一个赛事咧，无论车手同观众都好啦，真系危险啦。 系 因为讲紧，因为佢嗰个系一个叫做开放路段嗰度发生啊、 嗯， 所以其实可以发生嘅意外可以好大， 想象 唔到系啦，同埋你。完全個可控因素咧已經減到最低最微嘅、 嗯， 條路面係點樣樣？你啱啱呢架車經過嘅時候，可能都仲 OK 嘅、 嗯， 十架車經過之後，嗰條路面刨到變咗窿嚟。係 啊，冇錯。 即係嗰個咧就再危險啲嘅。咁、 嗯、 但係咧，佢呢一個賽事咧，因為我哋當時興起嘅時候咧、 嗯 有一個小插曲嘅。其實點解會發生咗呢個 Rally 嘅賽事咧、 嗯？ 其實係美國一間電視台，哦 ，sorry， 英 國 一 間 電視 台，係啦。佢就走去一個體育節目啦，咁體育節目你就諗下啦，通常我哋會播咩、 嗯？ 足球啦， 係啊， 仲有可能 球類運動， 球類運動為主啦。咁、啊、你冇可能一年踢足一年球噶嘛，咁、啊、大家都悶。 諗啲新意， 要揾新意啦、 嗯， 就諗一個我嚟所謂攝拿嘅節目出嚟，嗯、就係呢一個賽事。係、啊、因為最簡單啊嘛、 嗯， 你又未必一定係要喺個賽道上面發生嘅賽事，咁、 嗯、 啊隨便揸落去嘅時候， 揾幾架越野車， 就可以咁樣跳嚟跳去，哇個功能。 刺激好劲喎。咁样样嚟一个无心插柳嘅情况之下咧，就兴起咗呢一件事。咁一路发展佢就哇，啲人越嚟越中意睇，先至会变咗我哋而家睇紧嘅 rally 赛事出嚟。再分支啊，佢原来分支落嚟之后咧，有一款咧，直头系喺个赛道里边进行嘅。咁赛道得嚟，系啦，唔系荒山野岭啦。今次系兜圈嘅，干净啲，因为一半系实嘅地，一半系完全散晒烂晒嘅地嚟嘅。同埋佢系因为赛道咧，所以其实个可控性、安全性高翻少少。咁都虽然话安全性高啲啫，我之前咪讲话，我哋大部分嘅赛车都唔系 contact sport， 即系你唔可以接触大家噶嘛。其实呢一款蛙你啲好玩之处系咩咧？点解我全球都咁疯魔咧？ 自己可以组队参加。 而家开始轻轻地，但系都未去到咁样，但系已经开放中嘅。但系咧，佢因为呢一只 rally 咧系可以接触嘅，即系接触性运动嚟嘅。佢、系可以夸张到你嗰部车系撞隔篱嗰部车，掉开佢嘅、 但系冇一定危险性咩？如果咁样？ 有危險性，但系咧，因為佢嗰部車係完全好誇張嘅強化咗啊，咁所以咧，其實佢嗰種所謂撞啊、掉開隔離嗰部車咧，唔會好似其他賽車咁一掂埋佢隔離嗰部車散曬，佢呢一隻係完全唔會發生。 哇！咪碰碰車一樣， 好過癮，同埋好刺激嘅。作為觀眾啦，無論你喺電視上面睇、現場睇都好咧，因為佢唔係頭先我哋講嗰種，一聲之後唔見咗。 如果咁講翻嗰潮潮，即係話你落場嘅嗰啲車，佢嘅你需要嘅一啲装备嘅话，又会系同头先你所讲一撞就散啦，咁嗰只 完全唔 同 晒噶咯， 即系预咗要有撞 嘅， 预咗你 撞 嘅，所以佢成架车嗰、叫做里边嘅硬件啊， 系咪？ 佢系撑到架车实一实嘅， 系啊。 你我哋有啲叫 roll cage 即系。譬如你架车反转咗嘅时候，防滚架，但佢成个嗰架车里边就系嗰只架嚟嘅，系完全困实咗嗰个车手喺里边嘅，咁、安全性度好高好高，系啦。咁因为佢一路兜圈兜圈兜圈，所以咧其实得意嘅，睇佢嘅时候咧，佢未至于我哋讲，跟住就唔见咗。佢、其实一路都喺自己视线范围，喺观众视线范围， 速度就冇咁快嘅。 但系咧嗱，呢一个就问下大家啦、你哋觉得地表上面四个辘？比较快嘅赛车系咩啊啦 ？F1 系咪大家感觉上 最快 咯？最快 咯，系啊。 其实唔系嘅。 吓， 我哋啱啱讲紧呢个叫做 rally 赛，嗰啲车反而系加速最快嘅车嚟嘅。 点解啊？ 系啦，嗱，譬如咁讲啊，零至一百嘅加速，呢啲 rally 车因为佢不停需要减慢加速，减慢加速。我哋唔系讲极速啊，个加速，佢嗰啲车咧系零至一百，讲紧一点几秒嘅啫。 哇， 好犀利！即系我哋之前讲好贵嘅跑车啊，咪可能两秒、三秒顶尽，已经叫好快啦。现阶段，其实 Formula One 佢嗰个零至一百都要两点几秒，呢啲系一点几秒啊， 反而呢啲咁快， 好快，所以佢系仲系不。停在你面前表演住呢一段嘅疯狂加速咯，但佢加速得嚟，佢唔系讲紧佢直线加速，甩住尾啦，飞紧天啦，所有嘢 刺激， 系啊，好刺激， 同埋或者飙紧人啦， 系咯，除咗飙人之外，嗱，你又谂下，我哋譬如打机都好啊，我哋平时打机所有赛车应该系冇捷径噶嘛，系咪？呢只得意啊！ 仲有捷径嘅， 有捷径俾你兜噶。 点玩啊？ 铲去侧边草地系嘛？ 佢咧好得意嘅，喺嗰个兜圈里边咧，佢系会有一段佢叫 Joker lap， 跟住一条捷径嚟嘅。咁你可以咁多圈你都入晒去。咁点解？因为佢距离短咗，但系你入咗呢个捷径之后咧就好玩啦。观众就睇 Joker 表演啦，因为其实佢入咗去之后，嗰条路咧会特别烂啦，飞起你部车啦，蹬到你散啦， 系 啊，即系你系路程上面短咗，但系咧观众嗰个刺激度再大咗， 佢哋嘅即系车手就辛苦咗噶啦， 系啦，所以咧好得意嘅，会睇嗰个车手，有啲车手咧佢会中意追時間又好啊，佢會圈圈都入去嘅。有啲車手就唔係啦，佢因為規定咗好得意嘅，你兜幾個圈裏面必須要一個圈係入咗去個足球裏面嘅。咁嗰條捷徑咧就睇下嗰啲車手自己本身個 style， 佢中唔中意入啊？ 好 玩， 好 好玩。 你作為車手嘅話，其實咧有啲咩嘅準備啊？ 嗱，我哋正常嘅話咧，其實我哋健身啊。 因为我哋要好小心做一样嘢，就係我哋面对緊嘅加速减速转弯嘅时候呢，嗰、嗯那个拉力好犀利。咁、嗯、所以我哋其实我哋条颈嗰个一定要强化我哋嘅背肌、 嗯、 我哋颈啊膊头嗰啲肌肉我哋必须要强化、 嗯。 尤其是去到呢啲 rally 赛事呢，佢哋唔係淨係呢个一啲部位嘅去全身，因为其实讲呢佢哋要面对到好多不同嘅冲击撞击、 嗯。 即係佢哋会比其他赛车面对多咗嘅就係压外嘅撞击。无端端譬如你一挫嘅时候会唔会扯断咗自己条颈啊嗰啲情况。咁佢哋就呢一个方面呢一班车手更加需要多嘅训练嘅。咁、 嗯 嗯、所以呢平时佢哋又会玩多好多嘢啦，譬如我哋有而家嘅赛车会出现咗好多叫 simulator。咁系咩嚟嘅呢？咁其实系譬如F1 嘅车手佢揸住嗰部车落场之前，咁其实会唔熟路㗎嘛。咁、 嗯 可以回应下大家啦，我虽然平时路痴路慢，咁、嗯、我呢我起码我未试过一个赛车场里面荡失路啦，赛车 OK 嘅。未试过赛车场里面荡失路。但係车手佢哋需要做一样嘢呢，就係佢哋需要记得每一个弯系啲咩。咁、 嗯、 所以嗰啲 simulator 其实好贵嘅，而家讲緊可能专业嘅赛车佢哋嗰啲可能去到五六百万一部。 哇， 係啦，跟住佢就模仿晒所有嘅赛道、嗯、所有嘅弯角。咁而嗰个赛车手系要做咩？一路揸一路揸，记住晒咯。咁、 嗯、 嗰个 simulator 里面，譬如踩盘又好，脚掣又好， 都系 安全 一样样嘅， 即系好似玩游戏机咁啫，系嘛？ 但 系 佢就同真嗰部系一模一样嘅。咁、 嗯、 佢、 嗯、 再多啲咩？嗰部 simulator 识得左右喐啦、 嗯， 甚至乎你加速减速嘅时候，佢都模仿埋有嗰个刹车个 G force 出嚟。 哇！ 咁佢嗱加速难感受嘅，其实我都玩过一次。咁、 嗯、 但系咧，譬如我哋踩刹车嘅时候，嗰、那个叫扯力、那个拉力最犀、嗯，你系感受到同一部真车一样嘅。佢系透过咩咧？佢透过佢嗰啲五点式安全带，咁、 嗯、 佢就因应翻你个刹车个力度， 嗯、 去模仿翻突然间一下点样去扯紧你咯。咁、 嗯、 我试过嘅、 嗯， 我系一脚咪到落底个刹车，刹车咁啊点样咧？佢真系好似一个真实感受咁样。 嗯， 一下扯系啦，嗰条车安全带系一下扯到差唔多唞唔到气咁滞嘅。但系呢啲系真正嗰个赛车手、 嗯、 落到场嘅时候不断面对紧嘅嘢嚟嘅。咁、 嗯、 所以佢哋平时嗰个肌肉强化系好紧要咯、嗯。如果你冇嗰个肌肉，冇自己呢个体能，根本上系应付唔到嘅。系、 嗯、 啊，所以呢啲都系比较赛车层面上面比较特别少少嘅嘢。 系、哦、啊， 哇，好好、啊，今日听到好多关于赛车嘅嘢， 冇错 啊， 可以之后慢慢分享多啲俾。 其实而家赛车多唔多女仔落场玩 啊？多啊！而家合法嘅国际赛事里边咧，其实已经开始多咗好多 女 士落场噶啦、嗯。 有冇一啲advantage？ 即系如果系女士嘅话，定系会冇咁 其 实咧， 应该咁讲。公平嘅，因為大家係同一個賽制裏面、 嗯、 甚至乎我哋講 rally 咧，佢會係男女都有喺同一個賽事裏面嘅喎，咁、 嗯嗯、 所以咧其實係公平嘅嘢嚟嘅。當然啦，佢個肌肉訓練佢可能要比男士面對咗嘅嘢會多少少啦，因為本身女士個天生體格係會冇男士咁多肌肉噶嘛，佢、 嗯、 嘅付出。各方面的付出必须要比男士更加多，他才会有那个体能去应付到个赛事的。 嗯，好，非常之好啊。 没 错没错啊。好，多谢晒潮潮，今天我们很精彩地讲这个赛车。好 ,12 点29分完了这个车路的士，跟着我回来就是点唱的时间的啦。 多谢潮 潮，下个礼 拜见。 电话密就是 1872388,1872388, 可以打来呢靓妈接近你的电话的啦。星期五今天天晴，吹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日有阳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咁小心着衫啦噃。仲有数啲云量增多，同埋有骤雨。下个礼拜风势较大，天气会凉翻少少，因为已经十一月嘅啦嘛。28度几温，相对湿度69%。先听听12:30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就有美国议员提出所谓法案，要求检视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香港特区国安委秘书长欧志光、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以及多名法官同检控官列入所谓制裁名单。形容是妄图恫嚇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特區人員，表示強烈譴責。政府發言人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是屬於主權司法管轄區的內部事務。 香港國安法在港實施，不受任何形式的干預。重申香港國安法的成功落實，讓廣大香港市民生活和經濟活動迅速回復正常。但是有關美國政客向特區人員作出所謂制裁，特區政府予以強烈譴責，並且對於所謂制裁嗤之以鼻。無懼任何威嚇，定當繼續堅定不移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發言人又說，特區政府強烈敦促該等美國政客認清事實，立即停止不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行為，並且立即停止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工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法律熱線在今年頭九個月共接獲64宗關於使用本港找換店匯款導致內地銀行戶口被凍結的查詢求助。有市民今年2月通過找換店將25萬港幣匯款到內地銀行帳戶，用作內地居所裝修和購置家私。三月初至今已經入帳，但是三月下旬發現自己的銀行帳戶被凍結，聯絡銀行之後獲悉被湖南公安凍結，之後曾經到當地派出所備案，但是至今帳戶仍然未解凍。工聯會說，不少市民通過找換店匯款之後，通過找換店安排的一個內地銀行帳戶轉帳到收款人內地帳戶之中，但是找換店的內地銀行帳戶有機會是非法帳戶，導致收款人帳戶收到匯款之後同時被列為關聯帳戶，並且可能被公安凍結，解封時間難以確定，亦都可能被沒收。風暴夏蘭吹襲歐洲西部多國，導致最少7人死亡，廣泛地區水浸和停電，陸空交通大受影響。在法國，風暴摧毀電線杆，全國一度有120萬個家庭的電力供應中斷，強風又吹倒一棵大樹，擊中一架貨車，司機死亡。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荷蘭南部和比利時都有人被倒塌的大樹擊中喪生。風暴在英國帶來連場暴雨，廣泛地區水浸，幾千個家庭沒有電力供應，幾百間學校停課。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新界日夜溫差較大，隨後兩三日雲量增多，有一兩陣驟雨，下周中期風勢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86点，升356点，总成交金额4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7点，升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7.4，升8.8；盈富基金17.68，升3.5；美团109.6，升1.6。恒生中国企业60.98，升1.04；小米集团15.16，升8；友邦保险70.6，升2.3；阿里巴巴81.95，升1.45；港交所283元，升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50.3，瑞士法郎0.906，加元1.374，人民币7.314。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报18540元，系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5.99美元，卖出19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位充满住日系风格，见到佢就醒神晒啦。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 Sika 何乐瑶声音版本，11月3日黄昏6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11月4日下午1点至2点，港台电视3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嘞，我哋点唱嘅时间有啲代读嘅，咁有位朋友咧，我唔系好识读佢个名嘅 ，G I S E L L E 咪 Giselle 啊 ，Giselle 曾 ，Giselle 系啊 ，Giselle 系嘛，今日我正日生日，希许个愿，希望全部家人身体健康啦，世界和平啦，咁样，咁另外咧 ，David 啊 Lee Kwok Yun 佢话本人 David 同埋三弟阿 Sam 祝二弟阿叶仔呢个星期日生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咁另外咧呢一位朋友咧佢就係叫做Junior， 预祝大家一个开心心嘅周末啦。另外 Kelvin 嘅 ，Kelvin 佢话今日我点唱俾我仔 Derek， 预祝佢星期一生日快乐。嗯， 好开心啊！ 你点解要变声 嘅？最开心 嘅 就系有人打通电话，好 sweet 噶呢个。 我哋即刻听听佢。 喂，系咪 周 太？ 喂，早晨啊， 周 太。 周太， 周 太，哎呀，周太，周太。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你好啊，你好啊， 你在哪 里？ 你在哪里？周太 在 家，你在家，你好啦，听说你好 sweet sweet， 有多好啊，我们有多好啊，大家都好， 好开心啊，听到你们的节目你都很开心，代表我们都很正能量。 好， 其实今天打电话来就想点首歌送给我先生的，就因为他11月14日，那我就预祝他生日快乐。 哇， 另外呢就12月9日是我们结婚28周年。 哇，28是什么婚啊？属于 不知道，未必一定有。 我帮你查， 要查翻系啦， 系啦， 好，系宾夜宾婚， 咩婚啊？唔知咩婚， 夜宾婚 就好开心啦。咁但系特别之处就因为咧，佢而家唔喺香港，咁就出咗差做嘢，咁所以咧，其实呢两个 正啊，呢啲时候。 是不是很正啊？ 你不觉得是咩？ 一个 小别胜新， 一个人摊晒张床。 我知啦，呢一种叫做小别胜新婚。 唔系啊，好好，佢系应该叫黏婚啊，即系做硬币嗰个咧，好难读啊，系啊， 系 啊， 即系金字边，跟住一个唔知好似个卯 字 咁样嘅 字， 个字 系啊，系啊，系啊 ，OK，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好啊， 多谢多谢。 咁你好好地去享受嘅就系佢唔喺香港，但系佢迟少少会翻嚟，好正。 呢啲又真系好正。 见面揽大 呀，系啊，中意煮饭就煮饭，唔煮饭唔煮饭。 成日对住就你好闷噶啦， 个浴缸有头发喺度，冇人话你。 OK， 几爽啊！ 系嘅，都好多 free 嘅时间 嚟，系啊， 或者平时做唔到嘢咯， 抄翻本小戏簿睇啊。 吓，继续啊，正继续啊。 佢几时翻啊？佢几耐翻啊？ 佢应该系12月初嘅，但系都未系啦，咁即系都唔会 likely 一齐庆祝啦。 咁系咪要补足咯？ 补补啊！ 系啊，到时补足 咯， 系啊，冇所谓啦。 到时系啊。 咁佢会唔会听到噶？佢知唔知今日你点唱啊？ 唔知，因为但佢知我好中意听呢个节目嘅。有时佢见到我听呢节目，有时重温我自己之后听到笑咧，佢都知我好中意听你呢个节目。咁我会到时即系而家我会录低啦。到时或者到嗰日我会 播翻俾佢听，好啊！ 你 archive 咪得咯，你重温啊嘛， 系啊， 系啊， 系 啊，咁我就系啦，叫 archive， 系啦，或者我即系精录咗佢先啦。 好， 哎、你有咩同佢讲啊？如果佢而家听紧， 廿八年咯噃， 系啊， 老公仔叫咩名啊？ 我叫做宝宝嘅， 宝宝。 咁佢咪叫你做贝贝啊？宝贝。 咁你有咩同宝宝讲啊？ 哎呀， 我祝佢系啦，祝佢生日快乐啦。咁要身体健康，同埋咧要脚步要平安啦，每日都系。咁同埋就都辛苦啦，都要做嘢。咁但系咧希望佢所付出嘅努力系有成果咯。系啦， 佢系咪成日？ 紧要，即系佢都要努力。系。 但系佢系咪成日要出差噶？多多 都系嘅，系啦，都系 煲啲靓汤俾佢。 会啊会啊， 花里 边会做啲咩 汤 ？OK， 咁佢中意佢中意饮汤嘅系嘛？如果你唔中意饮汤，咁煲啲靓汤俾佢做乜啫？ 俾佢饮啦，做乜嘢啊？老婆煲佢汤唔中意饮，咁啊搞错啊！ 好难讲嘅，唔中意饮啊，咪唔中意饮咯。好啊 ，OK， 咁啊就系啊，等你哋两个开心， 好甜蜜啊！ 好啊， 多谢 你哋啊， 继续开 心，好嘛？多谢晒， 多谢周太， 多谢周太。另外咧，与此同时，一位咧 ，Anna 嗰日想祝阿余金强同埋林小明十一月八号结婚13周年嘅，同样地都系开开心心嘅。有 Danny Chan 陈百强。长伴千世纪， 哇！ 俗世里遇到你，我变得那样奇，往昔情怀不再流离，留下陪你，此际在眼里，只得你笑语体贴入微，你的。姿态神情从未和我分离，就让我心永远的交给了你，浪漫爱火我每夜回味，今生岁月人若老，爱恋不死，忘了忧，忘了悲，陪着天天也欢喜，留你心，留我心，长伴千千世纪，此际在眼里，只得你笑语体贴入微，你的言辞姿态神情从未和我分离，就让我心永远的交给了你，浪漫爱火生岁月，人若老，爱恋不死。忘了忧，忘了悲，陪着天天也欢喜。留你心，留我心，长伴千千世纪。此际在眼里，只得你。体贴入微，你的言辞姿态神情从未和我分离， 好了，风骚发人的点赞时间，电话里面有琴姐。 你好啊， 琴姐。 琴姐饮杯， 你好啊， 大家好啊， 饮杯啊，琴姐， 系今日喜事重重啊，你嗰边系咪啊？ 系啊，我咧嗱，首先我祝两对新人先，我先跟住再讲一啲嘢。 好， 好。 呢两对新人系乜嘢咧？一个系我嘅堂妹，咁佢咧就喺11月5号就同阿斌哥啦，思源咁一对嘅，咁佢哋祝佢哋结婚开心快乐啦， 新婚愉快。 是啦，咁第二对呢就係、是、好好记嘅11月11日。咁呢就係、是、邵恩同埋恒之。咁呢佢係我个堂侄仔嚟嘅。咁呢 我點解話一陣間有嘢講呢、其實我哋今年咧個喜慶事咧喺三月咧，又係一個堂妹，即係你過咗佢啦，結婚，跟住咧十月咧就一個唐家姐個仔喺美國結婚。咁所以咧，我哋今年有四对新人嘅，咁我最主力咧，梗系讲近期嗰啲啦，系咪 啊？ 系，咁唔紧要啊，你讲埋咯，而家讲咗啦， 系啊， 冇错啊， 一浪接一浪， 系啊，好事自然来啊，真系、大家 好开心， 系啊，大家都系开开心心咯，希望即系日后嗰个日子啊，咁样、 一定会 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系啊， 好。正啊！阿琴姐，咁你自己咧，除咗啲新人，即系你自己有冇点唱啊？老公啊、仔女啊嗰啲、 其实你提我咧，我本应想唔讲噶啦，我都讲下啦。我系11月27日生日嘅。 咩唔讲？ 你啊，你11月27日 系啊？ 几多岁生日啊？ 生日快乐啊！ 27岁咯。 几多岁啊？ 你听我把声似唔似61咧？ 梗唔 似啦，琴姐冇玩 啊！20几岁咁啊？ 哎呀，啊、 你个辈份高啫，但系都可以好细个嘅。 饮杯先啦，琴姐。 系啊，哇！成日有茶饮，我几开心啊！真系。 系、斟一斟又封利是。 唔紧要吓，呢啲喜事嘅嘢咧，多多嚟啊！ 梗系啦， 多啲嚟开心 吓。OK， 系啦。 有冇？ 咁我系啦，我祝大家你哋身体健康啦。咁样 祝你11月27日身体健康，同埋生日快乐。 哦，感谢，多谢， 好客气啦。 系啊，系啊。哦，多谢。 Happy birthday to you。 点解要咁嘅声嘅？ 男低音啊嘛，男高音。 其实我啲性格咧似李丽蕊噶，我 听得出啊， 咦哈哈， 系啊， 咁啊开心啦， 好嚟正经啊，李丽蕊， 笑下笑下饮一日系咪？几开心 系 嘛？ 聪明伶俐啊，好似佢咁啊， 聪明伶俐啊，又靓女啊，咁啊听多啲我哋啦吓，知唔知啊？ 我爱琴姐， 好嘢， 琴姐好嘢， 好嘢，琴姐，好多谢晒，好送俾你又女方嘅地久天长，个个都开心，耶！ 次努力过，才活出自我。雾飘飘，里还是雨偷抹掉，愁点点，最易像海却没言，情痴痴。或全是我的幼稚，梦匆匆，一转眼已逐渐万重。梦匆匆，一转眼已逐渐万重。 好啦，仲有七分钟，晏昼一点。读下啲朋友嘅来信先吓， 我呢啲好冇？有一个系帕斯打嚟啊，李小姐啊，补助契仔 Samson 咧，琴日咧39岁生日快乐。另外仲有就 Apple 姐啊，哇，全部都系阿姐嚟嘅，点唱咧俾阿老公嘅全哥听嘅。咁啊，祝阿全哥咧11月10日生日快乐，两个人咧结婚46周年啊， 恭喜恭喜， 希望两位啊白头到老，继续开开心心。 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宝宝点俾法国。翻港嘅亲戚听，亦都点俾哥哥阿 Sam 听，希望佢身体健康，多谢医护人员嘅帮助。电话里边今日最后一位朋友就系 Becky 啊，我知啊 ，Becky 好 sweet 啊，你把声， 系咪啊？多谢瑞瑞同埋马小鹏，你哋好， 你好啊 ，Becky 姐， 你好啊， 今日咧 就 想打电话嚟咧，点唱俾我个女女听。佢 恭 祝佢啊！上个月考到车牌啊！ 哇，好事好事， 考咗几多次啊？ 个个都一定系谂一样嘢， 两次 OK 啦，好开心噶啦！ 有人考三次，我哋有啲人考好多次都未攞到啊， 仲未攞到啊， 仲未得啊，系、哎、啊！佢问我考唔考第四次， 我都等佢开心， 好咯。 不过都要小心揸车吓，因为你路面嘅经验咧，同你喺考车就系唔同 嘅。慢慢嚟。 同我第一次用，我当时考完车，第一次揸咧，突然间唔惯侧边有个人提我。你明唔明？因为所有嘢都要你自己噶啦嘛。以前阿师傅啊，或者嗰啲，唔系转弯转弯，小心，有人提啊嘛。啊，突然间又冇人提咧，原来好冇安全感噶。所以真系、你叫个女咧喺啲静街试下揸下先，即系 practice 下先，就唔好一去到嗰啲太繁忙街咧，惊噶，真系会惊。 Becky， 你有冇车牌啊？ 我冇啊，我好蠢 噶， 唔敢考。 唔好咁讲，唔系蠢唔蠢问题， 冇话可以两母女一齐，哇兜风啊！ 唔使啊，咁如果系嘅 ，Becky 可以， 系啊，阿女车佢咯， 车佢又车可， 系 啊，呢个时候又车可真系好 舒服， 又可以载你去啲远啲嘅地方，再食啲好嘢， 戴住个太阳眼镜， 等你都开心， 正 咯，拉埋条丝巾， 冇错， 行去日本自驾游咯，可以。 哇，正啊 ！shopping 买嘢， 系啦， 系啊，我试过真系好好玩，但小心啲啊吓，租车嘅时候，你听我哋车路的士嘅时候，我哋都有同大家讲过， 系啊，租车都有陷阱噶吓，小心啲。 有冇听过车路的士啊？ 头先个环节 有啊， 有系嘛，好啦， 咁啊好啦，好啦，咁啊 同埋祝我个女咧就俾心机啲做嘢啦，咁等佢咧。可以再升職，加人工，俾多啲家用喎。 呢個先係主要目的，係啊，一定要講埋呢一句 啊， 俾多啲家用。 阿女有冇聽到啊？女而家 阿女要翻工啊，我會叫佢上網聽翻。 好啊， 係啊， 太好啦！ 你哋兩個感情一定係好好嘅。因为你一提佢嘅时候咧，佢笑得好甜噶，阿 Becky 把声。 你哋两个出街，佢系咪翘住嚟噶？ 系啊，翘住噶， 姊妹一样。 有冇人去问嘅啫？诶，呢个系咪你家姐啊？咁样， 姊妹啊， 几年前都有讲， 等你开心啊！ 好嘢，好嘢，好嘢， 哇，好开心啊！ 好啊， 笑到咧，真系口水。 系咪啊？你听到佢甜， 系啊， 梗 甜啊， 开心出 嚟 ，Becky 姐，你真系啊！ 好，仲有冇其他啊 ，Becky 姐？ 有啊，咁都另外咧就系恭祝我自己啦，揾到份工啦，因为我两年前退咗休噶啦，啱啱咧就揾到份 part time 工咯，礼拜一要翻工咯。 好，好，咪俾啲心机做嘢吓，加油！ 听你哋噶咯， 唔 怕啦， 重温咯，系啊，好嘛？ 上网听翻咯， 咪系咯，惊咩？ 恭祝我自己出年一月生日， 好嘢， 好嘢 ，OK， 生日快乐， 好， 预祝预祝，不过到时得闲又再打嚟，好唔好？ 好啊， 到时我同你饮翻杯。 月，sorry， 十月生日啦，恭喜佢生日快乐啦！ 好 啦，咁话， 我个开心 啊！ 多謝晒。 张张啊，系张张，你个网上情缘好好听啊， 我多謝晒，继续支持，好冇？多谢 Becky， 好啦， 好 啦， 唔系马小强咧，就多啲互动啦，等我哋开心啲啦，听得 咩啊？ 叫你踩多啲佢嘅意思即系 Becky， 顺明 ，Becky 姐姐， 简单 ，Becky 姐姐， 踩多啲 ，I love you，OK， 好， 我都中意你呢个建议， 拜 拜， 好啦，节目嚟到尾声，我哋星期一风骚快活人再见大家，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六 ，Yes， 拜拜， 加油。 尽管这是苦事，望着嘉宾给他庆贺呼叫，就着仍是昨天的曲调，也许今天弹得更妙。仍然祝福，祝福这段婚姻。望着婚纱，婚纱背后的脸。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却已经令我心碎。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落泪，缘已尽不可追，你由谁可领会？让孤单加空虚，让当初都过去，纵有痴心仍万定三醉。婚纱中望着婚纱，婚纱背后的脸，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却已经令我心碎。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落泪。缘已尽不可追，你由谁可领？让孤单加空虚，让当初都过去。